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做了个梦，那时候他经常和楼影一起做作业，在很多人眼里，楼影不能算学霸，得算学神。他常年拿第一，而第一永远落第二名20分以上，很多人都放言说想扒开他脑袋里看看里头装着什么。毕竟一个主业捡垃圾、副业学习的人还能考成这样，实在是老天不公。不过那个时候的池小池对此没有太深的感触，他比楼影小2岁，在他心目里，楼影并没有出色的太明显。润物细无声的，给他讲题时很少用多余的花巧，给出的解法往往朴实得很。只有2次他露出些端倪。第一次是池小池听不懂他讲的题，问他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比过了，6种解法里这个最简单了。 第二次是池小池学校里布置了要他们整理错题本的任务。池小池苦兮兮地跑回来问楼影，你们也要整理吗？ 要是要的。 让我看看格式呗。 但是我没有错题能整。 大概2-3个月之后，池小池去楼影家玩，在一堆整理的整整齐齐的本子最上方瞥见了一个标注着错题本的笔记本。池小池顿时翘起小尾巴，把本子拿起来朝楼影晃一晃。 楼哥，你骗我，你说没有错题本的。 楼影正在修一个半报废的收音机，他抬头看了一眼，又垂下头去，口吻温和道， 那是你的错题本。 池小池诧异间翻开一看，哎，还真是啊。但是那每一笔每一画都严谨至极的字迹显然属于楼影。池小池好奇道， 你整理我的干什么？ 你会整吗？ 什么都没整的池小池立即拍马屁， 楼哥最好啦。 楼影拿着小螺丝刀卸下一个小螺丝钉。 再说一遍， 楼哥最好啦。 楼影就笑了，眼中似有温暖的繁花盛开。到很久很久之后，池小池仍会想起那些个傍晚黄昏，有个人和他共用一盏台灯在他耳边指点。池小池是被老师一粉笔头砸醒的。这英语课老师是个身高180、体重180的彪形大汉，指着池小池的鼻子道， 小定飘挺高啊，你这是都学会了吧？学会了你能把这句话给我翻译翻译？ 池小池乖乖站起来， 绿老师，绿老师， 89页左起3行，意思翻译过来是，对于我这个常年旅居国外的人来说。 池小池照猫画虎地念了一遍。上个世纪英语西班牙语都溜得一批的人，故意把这个小学难度的句子念得磕磕巴巴。等他翻译完了，英语老师也有点惊异， 挺牛啊，这睡着了还能听见呢。 池小池低头忍住嘴哗哗的冲动。英语老师让他坐下了，被粉笔这么一砸，他也老实了不少，开始在书上画画，神态非常认真。061探头一看，池小池在一个朴素的外国姑娘的插画上画了一个惟妙惟肖的重型机车，又让姑娘叼了根烟，想想又在姑娘的脑袋后面补了个条幅。 生男生女不一样，生儿将来没对象。 他突然有点怀疑，当年池小池是怎么考上那个重点高中，并在学校里保持了三年年级第一的。东飞鸿来接池小池去吃饭，是周三发生的事情，而家住本地的体校学生周六周日可以返家。两天后的下午，池小池等在了学校门口。因为没有手机，他没法跟东飞鸿约时间，他就在附近买了一个土豆丝煎饼，一边吃一边等。 找个小卖部等吧，暖和。 我想看见他。 嗯？什么情况？ 但既然池小池这么想，那他就得加快时间了。他回头看去，几个色彩斑斓的脑袋正不怀好意地窥探着形单影只的池小池。冬日的天黑得格外早，来接孩子的家长渐渐都离去，只剩下池小池一人在小卖部的灯光下翘首以待。见机会差不多，几个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互相使了个眼色，带头的是薛一百的哥哥。他确认了情况， 上吗？ 身后没有回应，不过他没有放在心上，迈步朝池小池走去。但就在他带头钻入巷口的一瞬间，一只手从背后伸出，直接捂住他的嘴，将他锁喉入怀。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嘘。这小子的头发根根炸起，他的余光看到刚才还一溜尾随在他后面的四个兄弟已经被揍得不省人事，横七竖八倒了一巷子。前两天061不能确认他们是在打嘴炮还是说真的，所以没有动手，现在抓到他们的现行，他自然不必客气了。他贴到那满眼惊恐的人耳边，用商量的口吻低声道， 别再欺负东哥了好吗？ 小混混满眼惊恐，还没来得及细想便点头不迭，打算先躲过一劫再说。然而下一秒，小巷内就传来了含混的惨叫。大约十分钟后，一辆旧别克缓缓停在了等待已久的池小池面前，车窗摇下，露出了东飞鸿温柔可亲的笑脸。 等急了吧？ 吃完饭，东飞鸿伏案作画，池小池在东飞鸿的电脑上看录制的花滑视频，氛围协调，互不干扰。外面下着小雪，屋内暖气开得很足，冰屑在窗户上结出一层淡白的银霜，屋子里有烤箱轰轰运转的声音，隔着很远也能想象出蛋挞在烤盘中逐渐散发出诱人的蛋香，并捧起精粹边缘的样子。池小池从电脑前抬起头，转眼看去，埋首在一堆线稿中的东飞鸿戴着金丝眼镜，将手里的蓝色铅笔放下，抬手摸摸眼角下的一滴泪痣，似乎在思索什么，沉吟半晌才伸手去拿橡皮。池小池看着他的动作，专注的不大正常。061觉得池小池的样子有点不对劲。 怎么了？ 池小池转回视线，自然调开话题。 东哥对娄思凡的感情，八年追赶再加五年恋爱，一共13年。 做完简单的加减乘除，池小池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要是每个世界时间都这么长，等我做完任务一回去，在病床上一睁眼说了一个我，嘎嘣，直接老死了，那时候我跟谁说理去？ 你没注意到吗？仓库里有一种卡片叫压缩卡。 池小池还真注意到过，但那是高级卡中最昂贵的一种，20点回忆值或是40点好感值才能兑换一张低级的压缩卡。这些东西标价高，自然有标价高的道理。但在翻仓库时，对这些标价高昂的玩意儿，池小池至多对简介标签匆匆撇过，在脑中做一个简单的备案便罢。在池小池看来，在手头资金不充裕时，盲目磕高级卡是一种很不实惠的举动。而一样诱人的好东西，若是暂时拿不到的话， 哪怕看一看也是徒增烦恼。池小池又点开一个画画比赛视频，同时继续与061讨论这件事。 看简介的时候我还以为压缩是指物品压缩， 指的是时间。卡片使用之后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时间流速，比如说使用一张低级压缩卡，整个世界的时间流速会变成六倍速，加速的持续时间不限，但卡片是一次性的，一旦使用者决定停止本次加速就自动作废，想要再次使用就需要重新兑换。 池小池把这话翻译了一下， 一节更比六节强， 可以这么理解。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